曾想当年一诺，竟奈不得蹉跎，年轻一身皆为何相作，被梦魇吞没，不曾寥落，故人翻目颠沛离索。当日觥筹交错，年少岂肯蹉跎，看风起云涌，云冲来深情，何从了山客只朝暮一过，也经不起荡落，挂旧时听歌捧草寂寞，一往事几多，风几诺，手足相欺世事难说。只一眼惊鸿瞥落，清风惆怅闲坐，叹少年意气眼下花深切，未曾了。